嘅事国王等，就当得三杰为帝释身，受圣妙乐。咁啊，若是我哋发心，咁啊亲自迎办斋供、饮食、衣服、卧具、衣裳、供养、出世四圣啊，咁啊得到乜嘢个果报啊？我话当得三劫啊，咁啊一劫嘅时间就好长噶啦，咁啊三劫嘅时间咧，真系我哋现在嗰啲电脑啊，应该算唔清噶啦。呢个时间认真咧就好长好长噶啦，就为帝释身升到呢个帝释天，为呢个三十三天嘅天主，为帝释天嘅天王。咁啊，既然升到帝释天啊，为帝释天王，就受呢个殊胜嘅妙乐啊。咁啊，在呢个佛法里边讲，咁啊，三十三天啊，为呢个地居天嘅最高啦。咁啊，如果帝释天再上啊，就叫做空居天，离开呢个地噶啦。咁啊，在呢个六欲天里边嚟讲咧，咁啊，四天王天。响呢个须弥山腰，咁啊再上第二层就帝释天，响呢个须弥山顶，总之脚踏实地，依地而行而住噶，就以呢个帝释天最高，呢个福报最大，系为呢个地居天咧最上级嘅，再上就系空居天啦。所以我哋若是啊，对于出世四圣发心供养。以共亲自迎办的话呢，我们所得的福报三劫这么长的时间为这个帝释身，那么若能以此布施的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啊，于十劫中都常为大梵天王，那么始终就是教人了。若是我们布施之时，我们以这个布施的功德，所谓不求自利啊，亦都唔系为呢个人天嘅小我，系纯粹发菩提心，广为一切众生而布施。我话以此个布施个福利啊，回向法界一切众生，愿与一切法界众生共。所以话是国王啊，宰辅、大臣、长者、居士、七帝利乃至到婆罗门种，佢话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啊！嗱，若是你单系为自己布施，你只得三劫享福；若是你回向法界众生，咁就十劫享福，咁啊多咗啦七劫咯，多咗两倍有多啊！啊，咁啊，若是话你为自己而布施，你所得的果报啊，是这个帝释身。若是你回向法界众生，你就得到这个大梵天王的福报啊。那么大梵天王属于这个色界天啊，那么帝释天呢，就不过属于这个六欲天，而且六欲天呢，六层之中，它只不过第二层。仍然属于这个地居天啊，福报望于我们人间的确就很大了。若是望于这个色界的善天啊，这个大梵天王呢，那就差得呢不知几多几多倍了。所以若是大心布施，以此布施功德回向于法界众生，论享福的时间，八十劫比之三劫长，你得到呢个大梵天王身，受大梵天王嘅福报啊，咁啊胜过呢六欲天嘅第二层嘅地居天顶嘅帝释天嘅福呢，亦都大咗好多好多倍。咁啊，说明我哋发心呢，就要为大众。唔好纯粹咧，系为自己。不服之地藏，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之婆罗门等，据先佛塔庙，就话是经像， 毁坏破落，就乃能发心修补，是国王等就或自刑犯，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就布施结缘。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发心布施嘅人，都系如上文所讲，例如国王，咁啊，包括宰辅、大臣、长者、居士、拆大利种。而至于这个婆罗门讲啊，我话伏至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之婆罗门等，咁啊发心布施嘅人咧，包括以上所讲嘅任何，咁啊但系发心布施嘅对象咧，就有多少唔同啦。咁啊上文就只系讲发心，咁啊布施。出世的四圣像当然属于的新造啦，不管做佛寺、佛像、佛塔、菩萨、经文、圆光的像，咁都是新造的，但是始终呢就属于修补啊。佢话如先佛塔灭，咁啊由于你要修补嘅，咁啊等下佢哋再先有咗啦。即是说在先呢好多好多年前或者好多个朝代之前，那么那一处呢已经是有佛寺，是有佛塔，佛寺里面呢有佛像，那么也有佛经。那么因为在先好长的时间已经有了具备了的了，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呢就难免呢破坏啊，咁我先至可以发心去修补啊，所以有个先字，佢话遇到在先，老祖老祖以前若干嘅时代之前，咁有啲佛像，有啲佛塔，有啲佛庙，个画字经像啊，或者有啲佛经，有啲佛像，佢就毁坏破落，咁啊经过时间咁长。有些呢被人家就故意毀壞了的，那麼他就毀壞，那麼有些真是呢時間長啊，受不住這個風吹雨打，以共這個時間的摧殘，那麼漸漸呢你即使不毀壞他呢，他都有呢漸漸壞，而結果最後破落啊，或者冧了，即是画到呢好难以啊嚟到呢认得清楚㗎喇，咁佢就破落。佢乃能发心修补啊，咁现在呢你唔单唔嫌弃佢啊，因为一般嘅人都係起身嚟研究啊，都係鍾意佢都好睇嘅。如果做到新嘅佛像啊新嘅佛经啊，咁四四正正呢好多人鍾意必然㗎喎。但是如果你摆一尊破破烂烂的佛像在那，或者那些白女住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那些佛经，但是很多人呢见到都不太喜欢的，他不喜欢看多一眼，因为太旧了太烂了，你叫他发心修补更加不容易。但是若是有一类人，他固然新的佛塔佛寺佛经佛像，他发心去做，即使毁坏了的他发心啊，这个所布施的呢就属于良田啊。那么布施这个贫穷最下贱人就叫做悲田，发于这个慈悲心，所谓佛法平等啊，佛性平等，我们以这个慈悲心啊平等同的结缘。若是话我哋布施结缘供养出世四圣像，咁啊属于敬虔啊！我哋苦恼众生对于出世四圣就要恭敬啊，要尊重，咁就敬虔啦。咁若是现在此文所讲，我哋以先佛塔庙画至经像，佢毁坏破落之时，我能发心去修补啊！咁啊，属于良田，良者就好人， 是一幅最好的田啊！啊，咁如果最好的田就当然长出啊多而又最好的米啦。咁啊，若是我哋供养结缘呢啲所谓良田啊，即系先佛塔要经障，去毁坏破落，我去修补，我哋供养呢啲咁嘅良田，好嘅田啊！咁啊，日后呢个福报咧，如下文讲啊，都无量无边。咁啊，讲都讲唔识咁多。咁啊，当然系良田啦。嗰个乃能发心去修补，咁啊，得到啲乜嘢好处咧？嗰个是国王等，就包括宰辅、大臣、长者、居士、刹帝利，乃至婆罗门种。他就說自營分或者自己親自那出這個清淨之財修補佛寺修補佛塔修補佛經修補佛像令他從這個毀壞破落變成啊好像新的一樣令到他毀壞破落任何人見到啊對他都不留意的咁啊，变成翻身之后啊，人人见到对佢都尊敬供养啊，系因为你发心，而令到一向啊别人唔注意嘅，将佢反身变成嘅人人都对佢恭敬注意啊，使到好多人中福，使到好多人生起个恭敬心啊！你说你的功德几大呢？只要有一个人对本来毁坏破落而翻身之后，那么特别尊敬，你就得到一份功德了。如果每一个人见到都生个欢喜心，你的功德你的福报就渐渐增大了。所以反过来，本来佛像、佛塔、佛寺、经典，都是引导人心向善啊，令到无边众生广积福因。若是你故意毁坏啊，或是你故意破坏啊，咁啊呢个罪过咧，亦系唔简单啊。若是我本来一个好兴盛的道场，那么因为自己呢管理得不善，就或是呢本来好好的，他就不坏，也都搞到他坏，那么令到都没有人拜佛，令到都没有人敢来布施结缘，那么这个罪报呢也都是很大啊。所以我们万法为心，我哋要将呢一念心情要维护三宝，将呢一念嘅善心啊，要扶持佛法。固然冇嘅地方，我哋要发心建佛寺、起佛塔、供养佛宝、供养经书法宝、供养呢个出家者。咁啊，即使咧佢本来有啦，咁啊现在经过呢个时代嘅转变，由新就变成旧，由旧就变成破落，咁我哋仲要发呢个大心，将佢修补，将佢重建啊！咁啊，令到千千万万人从今以后啊，有地方去拜佛。有地方啊去诵经，有地方去做呢个如法佛事啊，咁呢个人嘅啲功德啊，的确就难以叙述啦。我话是国王德，咁啊，如果自己认办，或者劝他人认办，乃至到百人、千人，咁啊听你去话，咁啊个布施去结缘。咁啊，修补先佛塔庙或者毁坏破落嘅佛经， 咁佢所得嘅福啊，有几大咧？我话八千生中啊，都上位转轮圣王。咁啊，转轮圣王咧就系圣王啊，属于呢个圣人啊，亦都好多都系菩萨在世。咁啊，若是金轮王，佢就王于四大部洲啊，佢就化度呢个四大部洲嘅众生，人间嘅福报咧最大嘅。咁啊，如是他人同布施者，八千生中嘅上位。小国王身，那么小国王呢，另外他是宿山王，即是一个世界里面呢有很多国王的，既然有很多国家在一个世界，每一个国家有一个主宰者，有一个王，那么一个世界里面国家多，当然王也多了，就名为他是小王。那么始终呢就是说，你若是啊，如果自己心咁啊，遇到呢个仙佛塔寺或是经像毁坏，你发心去修补去翻身，咁啊所得嘅功德就八千生中常为转轮圣王。咁啊，现在此一段话与他人同布施者咧，就系你自己原先咧就唔系发心嘅，只不过咧。有一个人去发心，咁啊或者自己嘅力量唔够，咁啊由嗰个最初发心嘅人啊，而劝到其他人，咁啊其他人发心之中，但系有啲咧属于就唔系真正发心嘅，或者呢个人事嘅关系啊，或者呢个交情嘅关系。咁啊，然后发心嘅啫。咁啊，此一类嘅人咧，佢因为唔系最先自己发心嘅，所以佢个布施功德个福报咧就略为差啲。我话八千生中啊，佢就常为小国王，比之自己亲自发心所得个福报啊。八千生中常为转轮圣王啊，咁啊此一类与他人同布施者咧，咁呢个功德就略为少啲啦，只系得到呢个小国王身。咁啊更能于他表前发回向心，佢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啊，佢话紧。我哋做呢个布施功德之时，咁啊，与仙佛塔寺经常毁坏破落，我哋嘅修补反身，咁啊，亦都劝他人同行布施，咁啊，然后更系在呢个法塔像之前，我哋发一点大乘心，回向法界众生啊，都同得此功德。就以此布施功德啊，回向法界众生啊，咁你若是如是发心回向啊，咁啊如是国王乃至个婆罗门等啊，所有各色人等都尽成佛道。点解呢？以此果报都无量无边啊，因为我哋发心广大。所以日后所得的福亦是广大，乃是尽成佛道的福报。不复之地藏的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巨大慈心，布施衣药、饮食卧具，使灵安乐。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都系属于呢个悲田，只不过咧就内容咧就有少少唔同。我哋最先个悲田所讲就系有关咧呢啲人所谓聋、残、阴哑或者咧系愚 气默默，但系痛苦嘅人生唔单呢几种，唔完整嘅人生仲有其他种类，包括老病同埋呢个生产嘅苦累。若是我哋对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呢个腹部亦都好大，亦系属于呢个悲田国布施地藏。未来世界之中有诸国王，包括宰辅、大臣、长者、居士、刹帝利王庄，以及呢婆罗门等，佢就见诸老病啊。咁一個人老，咁就好多問題嘅。即使你冇咩大麻煩，人老咧，總係不如年青嘅時候啊。所謂眼又盲，耳又聾啊，咁啊兩手兩腳咧，行步都隆中啊，肯定呢個精神與共呢個魄力點樣好啊？同呢个年青比呢，佢就冇得比噶啦。呢个属于咧呢个生理上啊，随着呢个年岁啊退化，咁啊日就渐渐老啦。咁啊，既然有老，就一定系有病嘅，呢个肯定噶啦。只不过咧多少或者大病小病讲唔同嘅啫，肯定咧系有病。咁啊，病就系一件痛苦事。咁啊，现在所指呢个老病咧，就唔系话指呢个有钱人家。而个有钱人家，佢即使老有病，虽则系人生嘅过程一定要经历啊，但系佢有钱啦，佢就可以请人照顾啦，可以时时去医治啦。咁啊，对佢哋嚟讲咧，都唔系好大嘅问题，所以始终要布施俾呢个老病，当然属于一系所谓冇人照顾，咁啊四大不调，咁啊长年病痛啊，咁啊瞓喺个床树新人，或者个无家可归，瞓喺个路边，再加上呢个老病之苦嚟嘅逼迫。咁啊，就苦上加苦啊！咁啊，我哋应该咧对佢啊要布施。咁所以呢个老病咧，可以讲咧系对于呢个穷苦人家嗰种嘅老病，及生产妇女，咁啊，当然有钱人家啦，咁啊，亦都咧唔需要你去布施。譬如佢自己有钱。咁啊，一切嘅問題咧，佢自己會解決。但係，所以始終啊，生產婦女咧，亦係講啊，一來所謂窮苦者，佢將要生產，但係咧或者有病啊，啊或者屬於呢個難產啊，咁啊佢就冇呢個錢啊，來到去照顧佢，想醫啊冇醫啊，咁啊變成係一件苦惱之事。佢话若一念间就系、是、佢所发心嘅最少，你固然发心发得大，得福就更大。但系假使啊，你只系一念之间，咁啊好微小，你就具足呢个大慈悲心，对呢个老病者，所谓求生不得，求死亦都不能啊！呢种老病嘅人家，你布施佢嘅医药，为佢医病，当佢连倒街头之前，佢冇地方住宿，你都为佢安置呢个住宿，咁啊令佢安乐。啊，或者遇到一个女子怀胎，将要生产啦，但佢有病缠身。或者都冇呢个医药，咁你咧亦多得布施佢嘅医药，或者佢生于呢个穷苦之家，咁啊自己都冇得食啦，日后生存呢个孩子更加啦 是贫苦，那你就布施呢，他这个饮食或者布施他这个创作这个祸具，使他得到安乐。那么如是就得到什么嘢的好处呢？都说如是福利最不思议啊。若是你对这个老病者，对这个生产的妇女，而她有病，或者没得食，或者没地方住，她又没有钱来照顾，那你就布施给她，或者给她的金钱，或者给她医药，或者给她的饮食，或者给她的卧具的住处，这种的功德的福报利益啊，是最不思议，最为呢不可思议，即是最大。咁啊，大到点呢？喺一百劫中，就成为净居天主啊！咁啊，时间是一百劫，但系由于佢福报大啊，就升到呢个净居天。净居天呢，就可能呢是这个色界啊，这个禅天，其中有这五不还天啊，在这个圣人所居这个天宫里面呢享福，那么他就净居天啊，为这个净居天的天主，就福报很大啊。那么二百劫中是六欲天主啊，那么六欲天主的福报就比不上这个净居天主那么大，所以他这个时间就要长一点，一百劫受这个净居天主的福报，但是这个净居天的福报大，所以只一百劫，但是六欲天主的福报没有净居天那么大，所以这个时间长一点，就要二百劫中啊，上位六欲天主啊。那么以此最不思议的布施功德，来到坐成从前啊念佛名的正因善根，那么以此正坐合行，最后不竟成佛呢？我说不竟成佛，那么你成了佛之后还会不会堕于恶道呢？当然是不会的，那个永不堕恶道啊，乃至八千生中，即使你未曾成佛之前，你固然不会堕入个恶道，即使八劫千生啊，你的耳仔呢，你想话听到呢个苦的音声都听不到，何况你亲自受呢个痛苦呢，更加冇机会，就等于话呢一百劫。二百劫都常为净居天主啊，常为呢个六欲天主，当然就唔会堕恶道。在呢段时间之内啊，你想受呢个种种嘅老啊、病啊，或者呢其他六根不完整嘅痛苦咧，固然冇机嘅。你想听呢种痛苦嘅音声咧，都听唔到，就说明你个福报大啦。咁啊，享福啦，就享受啊呢个布施啊所得到嘅福利。得福之地藏若未来世中，佢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佢能作如是布施，都获福无量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普劝回向。咁啊，普劝一切众生，咁啊，若是你行布施之时，你都应该要回小心向大心，回自己嘅功德向于他人共享，回于呢个布施嘅善因向于无上菩提之道。所以福至地藏，佢若未来呢个五浊恶世之中，是有诸这个国王，就包括宰辅、大臣、长者、居士、刹帝利，而至到这个婆罗门等，那么能作如是布施，就获 福无量啊，能作以上，在呢个悲田呢方面，我哋供养嗰啲所谓无依无靠，所谓鳏寡孤独或者六根不圆净，咁啊种种嘅老病求生求死都唔得嘅人，咁啊属于呢个悲田啦。我亦都供养所谓出世嘅四圣、诸佛、菩萨、圆觉、声闻，叫做敬虔啊！啊，咁啊，亦都咧供养有关咧破烂咗嘅佛塔、佛寺、佛像、菩萨像，我全部将佢重修。翻身啊，使到千千万万人生个欢喜心，恭敬礼拜，种下呢个善因，咁啊属于咧呢个良田。咁啊，若是能够作善事上来啊，个布施就包括悲田、良田、福田、敬田，你就获福无量啊！你所得个福呢？咁啊，无量咁多，佢话更能回向啊，都不能多说，就不敬成佛啦。当你咁啊修福之时，行布施之时，你能够回小心，向大心，回善因，向佛果，回自己，向一切人共享，你能够如是回向啊，就不能。你这个布施的功德多或者少都不竟成佛啊，最后的结果你都得成无上菩提道，那么何况释法转轮之步呢？那么何况那么第十天大梵天王以往的六六天主或者转轮圣王那种的果报呢？咁啊，更加咧唔使讲啦，因为成咗佛之后，佢个福报啊，真系大到无边。通常出世四圣啊，咁啊最低嘅、最少嘅就阿罗汉果。咁啊，阿罗汉果已经系出世圣啊，断尽三界善思烦恼啊。当然佢嘅知识身份个福报。就大过呢个帝释天梵王转轮王，因为帝释天梵王转轮王个福报唔论点样大，都未曾出三界啊，仍在三界之内。比之我哋呢个人间嘅人咧，就的确系大咗好多好多，不可为喻。若是望于出世，最少嘅阿罗汉果啊！他们已经少得多，只是世间的福报啊，出世最少的圣人福报都未曾得到，那又何况啊，那么辟支佛菩萨呢，乃至成佛呢？所以若是我们行布施之时，不管你是悲田或者良田或者是敬田，不管任何一种对象，你已经得福无量。若能回向，咁啊回志向他，回因向果，咁啊如是回小向大。咁啊你收呢个回向心啊，咁你呢个布施个福报不用多少，结果最后成佛啦。何况呢个人世间？这个三界之中啊，这个第天梵王天，这个转轮圣王那种的福报呢，当然是渺小之极啊，没得比了。过是故地藏就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啊，佛呢就是个总结那个地藏啊，你要知道那布施功德较量轻重大小，而上文所说说得清清楚楚。 咁啊，说明呢个布施功德咧系不可思议。若是更能回心向大，回心向于一切众生啊，则其福报不论多少，结果人人都成佛。咁啊，既然布施有如是个好处啊，所以你地藏听闻咗之后咧，你既然以大愿出名，你既然以大慈悲度众生啊，你以大孝孝敬一切众生，咁你哋应该普遍啊劝导一切众生，亦即是与你地藏菩萨有缘嘅人，你教佢应当要如是学啊，以上来我所讲咧，点样去布施？要切切实实乜去行？应该嘅布施个对象就系悲智，亦应该咧布施个对象系敬田，系属于良田。如是布施再加上回向，咁啊的而且确福报不问多少啊！都悉皆日后咧究竟成佛，咁啊，既然布施一法就可以令我哋成佛啦，咁我哋点解仲唔去行？我哋点解仲唔去发心咧？咁所以啊，我哋一个学佛嘅人，最紧要就是结缘，就系要布施啊！若是你唔肯布施，唔肯结缘，咁日后就冇福报啦。咁啊，唔单做呢个布施结缘，亦都要回向一切众生啊，愿一切众生咧都藉着我呢个布施功德啊，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发呢个大善心去布施。不复之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众小善根，无法沙尘等海的所受福利，就不可为喻。咁啊，现在咧，此一段经文以上边咁多段经文咧，又有多少？咁啊，因为上文啊，发心嘅人，咁啊，每一段经文咧都讲得好清楚。就是若果有国王，有这个宰辅大臣和这个大长者大刹帝利大婆罗门，那么所以这么多的对象，即是发心的人，全部都是非富则贵。那么即使其他几段经文几个简略一点，他都说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中间亦都包括宰相、大臣、大长者、大刹利，总之能够发心者都是非富则贵。咁啊，如果你叫佢布施啊，你解释呢个布施个好处个功德，咁啊要佢布施咧，就唔系一件难事啊，因为佢非富则贵，有的是地位。有的是金钱，咁佢会听你话，肯定咧唔系好困难，因为布施有咁大嘅功德，佢当然会做啦。但系下文咧，即系始终所念呢段经文，佛咧同地藏菩萨讲啊，就系有关咧呢个普通人，等于话绝对咧。不是非富则贵的人，是百分之百普通的老百姓。那么若是你要个大布施呢，那就不容易做得到，无论他的身份他的财力呢，他都不做得到。那么岂不是这种人，那么没机会布施，没机会中福，咁啊，岂不是人系冇机会成佛？咁啊，孔逢人就咁样问啦、啊，所以佛啊， 再同地藏菩萨讲，佢话未来世中，在呢个末关嘅时期，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嗱咁啊，始终咧，佢就唔讲话有诸国王、宰辅大臣、大长者、大叉利、大婆罗门，佢就唔讲呢啲人，佢哋只系讲咧普通人。但是加上一个善字呢，等于说你即使发心呢是最少的，你只要能发一点的善心啊，你必然这个人都是有善根啊，所以称他为这个善男子，是善女人，他于这个佛法之中重小善根啊。咁啊，呢个佛法中里边众善根咧，就是、包括供养法、供养法、供养僧，但系亦都包括咧信佛之后，咁啊依佛所说嘅教法去修行，咁啊专敬三宝，咁啊于呢个佛法之中，佢所种嘅善根咧，即使小到啊。好似一条毛，或者好似一条头发咁渺小啊，或者好似细到咧，如同一粒沙，咁啊再细啲咧，好似一粒微尘。嗱，咁啊一条毛、一条发，你都可以睇得到。咁啊一粒沙，唔论佢点样细，你仲可以肉眼睇得到。但是如果一粒灰尘咧，就肯定睇唔到。你话我哋都喺一张台里边啊，你唔好话经过几日，你就隔下呢一个钟头抹咗一粒灰尘都冇啊。但系经过五分钟啫，你再用显微镜嘅放去睇一睇咧，满台都系灰尘。可是咧，我哋普通嘅肉眼睇唔到。咁啊，證明佢係渺小啊！證明佢係細到唔細啦。咁啊，最少啦。但係所受福利都不可為喻啊！因為三寶咧係良福田，所以我哋每做一堂佛事啊，不管佢係做呢個喜慶事，或者做喪事。超度往生时，咁佢读嗰张疏词，咁啊呢个米罗师傅咧，佢就梗系先读几句，咁啊四句偈都有好多种嘅，咁啊其中有一种咧，就系、是、佛法僧三宝啊，就系、是、为呢个众生嘅良福田，佢话若人恭敬者，或者话若人归敬者咧。福德都广无边，咁啊就说明三宝系个最好嘅福田。咁啊，我哋对三宝咧略为恭敬啊。由于我嘅能力有限，我不能做大法事啊，我不能做呢个大布施啊。咁啊，岂不是我咪冇份？唔系，你只要发呢个善心，你供养三宝。尊敬三宝啊，即使一条毛发、一粒沙尘咁少，所受嘅福利都不可为喻啊，讲都讲唔出咁大。咁嘅原则啊，佢个分别在于边一处呢？咁啊呢点咧，就纯粹讲呢个心理学啦。的确啊，我哋就唔睇呢个外表。咁啊，如果睇呢个外表啊，你嗰啲有钱人家，你或者送去呢个佛堂啊，可以送一百包米，可以送一千包麦米啊。佢卖油咯，可以卖一二吨都得。但系普通人啊，就冇法子有咁嘅能力。咁啊，虽然佢冇咁嘅能力啊。但是他的心地好呢，都是有很大的功德啊。在表面上，你可以买几多百担米， 可以买几多百罐油，但系你来意不诚啊！你只不过支撑你个面子，表示你富有，由于你个心啊，而个发得唔系几正啊，大有名利，咁啊供养三宝福系肯定有，一啲都唔假。在呢个因果律上讲咧，系肯定有福。由于你大有名利啊，表示你好似阔佬，咁就变成个福咧就要减少啲啦。咁啊，反过嚟，我虽然贫穷，我冇钱啊，说不定我朝头早食咗早餐，我晏昼嗰餐个钱都冇噶啦。可是咧，佢就咁大嘅事心啊，佢就将食早餐嗰一份微小嘅金钱，佢所买嘅香油花果系最少嘅。可是佢以呢个至诚心啊，佢以呢个惭愧心啊，以呢个恭敬心啊，来嘅供养三宝啊，由于个心发得正啊，心发得善啊，系以呢个惭愧心嚟嘅供养三宝啊，佢所得嘅福啊，就比之呢个有钱可以论吨嚟嘅计算供养。但你个发心大有名利，咁咪如是呢一类人发心啊，即系善心，即使微小咁咪得。而比之佢物质多，但系发心大有名利嘅人嘅福报咧，就的的确确系大得多啊。所以我供养三宝，唔系大家表扬啊自己点样个富有。而是呢纯粹啊发于这个善心，若是你富有出得起，而又发这个大善心供养，那你的福报呢就更加大。那讲到这处，时间已到，向下问声，扶于明日。